北京时间的晚上8:05，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月月。那今天呢，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先告诉大家一件大事儿哈。那错过了今天的内容，应该是要告别我们的潮人圈了。在5月18号到20号，2018 MTA 天末音乐节又要重返地球了。这是一场混搭了新潮音乐、跨界科技和前沿艺术的风向标式音乐节，李荣浩、李健、赵雷、毛不易等各路优秀音乐人罕见的同框。那即日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带你一起去沙漠里面当天外来客。当然了哈，跟大家安利完这个音乐节之后呢，也要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里面的一档可以看的音乐节目。所以说呢，各位如果现在在开车的话，就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我们更加推荐的就是视频的方式，因为真的很好看。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在里面搜索到之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还有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哈，我们的节目呢一贯会请到我们重磅的嘉宾呢，今天也是同样的。今天共同度过今晚的这样一个美好时光的是谁呢？先让我们的嘉宾来跟大家打招呼。嗨， 98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乐季的音乐人刘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王子豪。 哇哦，说实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真的是很多人都已经在开始之前，应该是在整点前就已经在守候了，而且在倒计时说等的昂叔，等的好着急啊，等着两位音乐人等的好着急，然后很多人都在不停的在非常急切的在等待，并且在讨论哈，还有人说很怀念的，反正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绪我们稍后再说。那既然两位是已经隆重登场了，要不我们先来一个先声夺人，先来演唱一首歌怎么样？ 好的。 嗯，那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叫做老爷，一起来听。 老爷，您记得吗？从小街舞放学的那辆老自行车。老爷，你记得吗？门前老槐树有3米多高了。老爷，你记得吗？烟火下象棋总让我一局一马。老爷，你记得吗？总是打响的。忽然间。有一天，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望着我也不说话，眼里写满了陌生啊。老爷，老爷，你记得我吗？我是你最爱的外孙啊。老爷，老爷，你看看我吧，为什么只是傻笑你不说话？老爷，老爷，你快点回家，院子里的鸽子很久没喂了。老爷，老爷，你慢点走着，屋里的灯我给你留着呢。有天我打球回家，看你一个人坐在沙发，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一言无发。 我道具神奇力然却不作，你猜我猜我猜总你猜。 哇哦，一首老爷哈，我看到这是什么表情，你先来解释一下。 主要是第一次来这个982，特别紧张，结果忘词了。 没有没有，其实网友们特别特别可爱，他说你特别的可爱，说忘词了，哈哈哈。当然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听啊，包括我也觉得非常好听。为什么我选第一首是老爷？因为好像我看到这也是你发表的原创歌曲的第一首，是不是？ 对对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背后的故事吗？ 这是我写的第一首歌，应该是在我大一的寒假的时候。这首歌是写给我姥爷的。他其实背后的故事是因为有一年回家的时候，发现我的姥爷 得了老年痴呆症，就是他不认识我了。 嗯， 在我走之前呢还好好的，然后过了一个学期回去以后就不记得我的样子了。 嗯， 当时心里特别的难受，所以也是第一次尝试用吉他去写歌。 嗯， 所以这首歌对我也是非常有意义。 嗯，刘爽也是把这首歌背后的一些故事然后告诉了我们哈，确实是来源于亲情的一些缘由去创作的。而且我知道这首歌当时好像还有人人网，是不是当时是在人人网上去发表了？ 对， 而且发表了之后好像目前我拿到数据是收听了17亿8千万余次。 嗯， 是很高的一个数字。 嗯， 所以这是你的第一个尝试，你当时为什么想把它秀到网上？ 因为那会儿就是人人上有一个功能是语音相册嘛， 嗯， 然后它只有90秒，然后当时就想着去把自己的歌先录着，先发一发看， 嗯， 结果没想到大家都挺受感触的吧。 嗯，就是因为它的词很多其实很接近日常的生活，对， 嗯， 对。那子豪呢？子豪，你初次跟刘爽去见面或者是接触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我跟爽哥认识应该还是在2年前吧。 2年前 是通过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 然后我们俩之间引荐，然后后来就是彼此交流了一下，然后分享一下歌，当时觉得哇，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当时我们俩就是建立一个， 嗯， 当时还算合作关系吧。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有更多的接触，发现就是彼此之间合作也更默契了。 嗯，我看到你们二位的这个合作的曲目非常的多，好像之前基本上都是一起来合作去完成和制作这些歌曲的哈，所以两个人应该默契度是非常高的。 嗯，参加很多演出了我俩。 对对，就是一起，始终都是好兄弟哈。刚刚也有这个网友在直播间说，嗯，嗨子豪，有在跟你打招呼的。对，所以你是在学校的时候，因为你说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刘爽就开始在创作自己的歌曲了，之后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感受？你是为什么想要一直坚持下去创作呢？ 其实这得从我小时候说起。小时候我妈是他们村的合唱团的， 嗯， 就我妈就是一个比较喜欢音乐的人， 嗯， 然后后来她当了老师以后经常上课嗓子就坏了， 嗯， 但是她的这种家庭里的这种对于音乐的这种气氛还是非常浓的。 嗯， 所以我小的时候非常想学吉他。 嗯， 一开始我妈怕我耽误学习是不肯的。 嗯， 然后我也是偷着自己自学买了本书，然后直到大学开始尝试创作，是因为就姥爷这件事儿给我的触动很大。 嗯， 其实真正就是能够让我坚持下来的，我觉得是因为我发现音乐这个东西是会和大家产生共鸣的。 嗯， 尤其是当我发了一些歌以后，我发现哎，很多人他会从我的歌里听出我的感受，也能唱出他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是至今为止做音乐是最快乐也是最有动力的一个源泉吧，算是。 哦，这个是你最一开始，嗯，然后包括如何去坚持下来。那你在学校期间，因为在学校你是在公安大学， 对， 然后是什么专业？警察。 交通警察。 交通警察专业。嗯，然后那当时就是你有没有特意想过就是在自己在音乐道路和自己的本行之间的一些抉择呢？ 在学校的时候倒是没想那么多，但是我们学校那个环境确实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时间吧。 嗯， 因为我们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平时也出不去。 嗯， 然后大把的时间就可以用来弹琴唱歌这样。 在学校是不是也经常参加一些比赛啊，或者是一些表演这种？ 对，会参加一些什么晚会之类的。 然后当时感觉怎么样？效果？ 我记得我第一次紧张，就上台的时候特别紧张。 嗯。 然后现在我都能记起来那会儿，就是就下来以后浑身都是汗，就第一次上台嘛。 嗯， 但是很难忘。在学校那些经历。对 对，你平时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人？这样我让子豪来说他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因为我感觉因为现在直播已经是大概有10分钟左右了嘛，就表现得很羞涩，就是很腼腆。 对，其实爽哥他这个人就是接触久了之后，爽哥比较腼腆。 嗯， 他平常会比较认生，然后就比较害羞。 嗯， 包括我们俩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很高冷。 哦，是吗？ 对，他很高冷，可能就是很多朋友或者在他微博圈他其实不是说不想理，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说。 嗯， 然后他后来就是你当越接触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越逗。 他可能现实就是他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更幽默的一个人吧，他会经常讲一些笑话啊，经常跟大家开一些玩笑， 是不是有点慢熟？ 对， 就是一开始可能稍微有点羞涩哈，然后之后熟了之后，像你们俩这种关系的就开始幽默了。对，那看完还是这样。那其实在学校期间你是就是边学习然后边去创作自己的歌曲，那 其实我们宿舍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六个人的宿舍嘛，然后五个人都喜欢玩网游，打电脑游戏，然后我呢又是一个对游戏不是特别感冒的人，在上学的时候，所以他们打游戏的时候，我一般我就把阳台那门一关，就弹歌啊录歌啊这样。 哦，你是之前是先模仿还是一直都是走自己的风格？ 没有，之前先翻唱、 就是、 对，翻唱一些自己觉得好听的歌。 那你有没有自己特别钟爱的一些歌手或者是歌曲呢？ 喜欢朴树老师。 哦，朴树老师。 对， 所以你之前最喜欢他什么样的歌曲？ 就他最早的那些花儿啊， 那些花儿， 对，然后像平凡之路，我现在这也非常喜欢。 对，而且朴树老师的个性我也特别喜欢，就是他的做自己很真实。 对， 那你是受到他的影响然后慢慢的开始创作吗？还是 其实我喜欢朴树老师更多的也是因为他的性格吧，但是音乐方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很优秀的前辈啊，还有朋友啊，都给予我了一些帮助吧，在这方面。 所以就是其实是综合，然后慢慢的也是让自己逐渐的就是翅膀更加的丰满一些哈。 对， 那我知道你是在学校的毕业季也有一首歌曲很好听，而且当时是在毕业典礼上，是不是也去演唱了，也去演出了？ 对， 而且我在那个就是你的网易云的那个界面里面看到了很多同学然后在毕业典礼上一些回忆，所以要不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那个毕业的时刻，那首歌叫什么？你来说。 叫做高米电男。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演绎一下， 希望这次不要忘词。 之力，一个看不见的你，看不见的我想你。现在我将要离开了这里，思念光景像一部电影，冷暖我怎么忘记你，一个谜一样的你，谜一样的再看一眼你，一个谜一样的你，谜一样的我想你。 非常好听的一首高米电男，然后我看到了网友们也是在不断着抒发着自己的感想哈，有说是日思夜想的柳哥哥哈，还有说不要紧张，还说紧张的样子都这么撩人，就总之确实是就是啊，还有说你们二位是肋骨兄弟，对，然后还有说叫不停的在叫爽哥哥昂叔叔的啊，反正就是各种在跟你们打 call， 同时还有期待在什么苏州见，因为马上我知道你有巡演嘛，大家可能也会报一下自己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会跟大家聊到，然后同时呢还有表白你的发型的，你要有什么解释的吗？ 是吗？ 有好多人在说你的发型和眼神，就是。对， 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栀子同学说我爽，这发型真的厉害，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 可能是我之前一直都是中分吧，然后突然间换了一下。 然后栀子还说瘦了好多。对，应该是同学可能会更熟悉一点啊，然后说有瘦，然后同时还说送昂社会表，然后还说表白子豪哥哥陶醉的表情啊，很陶醉，对，因为他们两个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专心，非常的投入，非常好听，然后还有说子豪哥哥被我爽深深打动啊，看来大家都知道二位真的是最佳拍档哈，我看到真的是太多的留言，我已经看不过来了，各位也可以积极的跟我们进行互动。然后再次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有 FM98.2M927 的声音的方式，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现在正在直播的就是你们的李昂叔昂叔，对，然后刚这首歌其实是在毕业的时候有去演唱，然后你是为毕业特意去写的吗？ 对，这首歌其实还得要感谢一下我的队长，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的辅导员，因为那段时间没有想过要去真的写这么一首歌，是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他说我这儿有一个独唱的名额是可以参加咱们校级的毕业晚会的，希望你能唱一首你自己的歌，然后我就觉得那不如就唱一首跟学校有关，然后送给母校的这么一首歌，所以当时是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临时开始去写，然后去录。对， 所以像这个高米电男就是你们学校的位置是不是？ 对，是我们学校的地铁站。 为什么要有谜一样的你，谜一样的男王子？ 因为关大学真的是一个谜一样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可能是不到离开是不会爱他的，就是在学校里都会把他恨之入骨，因为真的很严格，但是等你真的要有一天跟他告别的时候才会知道他的好。 所以就是谜一样哈，今天我起的我们这个节目的标题其实也是谜一样的，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通过节目看到更多就是除了音乐之外的一些这个另外的一些面哈，所以我觉得也是挺好的。那刚刚说到了就是你之前有一些创作原创，并且我听说好像今年在二月份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开了一个算是演唱会，是不是？ 对对，歌友会吧。 歌友会，有没有一些回忆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事儿之前是我一直想做的，算是我的一个短期的小目标吧，就是第一场的个人演出一定要回自己的家乡做。我对，因为我是来自新疆的嘛，然后我对新疆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选择回家开，这也是完成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其实这个过程可能要说很久，就是中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坎坷磨难以及阻碍，但是好在最后都克服下去了。然后像子豪啊，还有公约理论乐队也都跟我远赴新疆去帮我完成我的梦想，所以在这里也特别谢谢他们，也谢谢当时那些给予我支持和帮助以及在台下来看我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是感谢了好兄弟啊，这个必须要感谢。那除了之外，我好像听说在现场有很多人都是千里迢迢去的新疆。 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听说了以后特别感动，有坐火车，有飞机，就四面八方都有过来的。 那有没有就是立一个小目标，因为这是你的第一次，然后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就比如说未来一年或两年之内想要 我开完这一场了以后，其实我想去就是歇一歇，做歌什么的。但是后来就赶着这个劲头吧，然后就开了巡演。其实这个虽然比我预想中要快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也算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吧。 我看到你在微博里面发了一条啊，就是问就是自己的粉丝在哪里，然后你就下一站去哪里。所以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各位可以留下你所在的地方哈，我们可以在直播间来互动一下，各位所在的城市，各位都是我们Leon的粉丝，那各位所在的城市在哪里，你又希望他去哪里去见到你们呢？现在赶快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留下来，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啊，我们报一下各位所在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音乐是你的作品，然后自己的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欢之后，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 对，是的。 所以如果要是真的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的话，真的是一个反正我觉得是很让人羡慕的一个事情哈。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其实你的音乐来源可能从小受到家里面影响，然后很喜欢去唱歌，然后除了之外呢，又受到比如自己喜欢的朴树啊，还有很多音乐人的这个支持，所以才慢慢的走上了这条路。那你对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定位是什么样的？ 其实说实话，我想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民谣歌手，但又觉得自己也有时候也不那么民谣。你比如说像《面包与海》这首歌，我跟子豪在就是写它的过程中，其实就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在里面，包括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两首新歌以及新专辑都有很多的元素。其实我到就像我那次在微博上也有提到过，如果你非要给自己定位，我真的定位不了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歌手，但是我是一个愿意去唱我故事和心声的人。就是我想表达什么，那就把它呈现出来就 OK 了。 就不一定是偏局限于那个民谣的部分，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元素。 对，就比如说新疆的时候，我还唱了段 rap 呢。就是只要开心就好了，做音乐这个事儿嘛。 对对对，所以之后你要尝试抖腿歌吗？ 对，有这个想法，正在做。 你要不要透露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已经做了差不多了。 其实已经做完了。 哇，那子豪，你们方便透露吗？可以给我们的粉丝来个大福利。 其实可以预告一下歌名了。 是的，是的， 叫做《一千个失聪听众》。 1000个失聪听众。 对，失聪就是听不见，失聪听众。它是一个抖腿歌。 对， 真的是抖腿歌哈。 反正我是挺抖的。 挺抖的。 对。 那你们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跟着能带动起来那种感觉？ 我们之前创作的初衷就是希望它就能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愉悦感。 但是听着名字好像跟你们这个效果不太一样哈，就是听着名字很安静，然后但是呢却是一首抖腿歌。那具体他们有什么样的创作理由呢？我们接下来过了半点之后，我们下半场再见，一起等待一下。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过后，现在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月月。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再先跟大家预告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宣布一件大事儿哈！错过今天内容，应该就要告别潮人圈了。为什么呢？在5月18号到20号，2018 MTA 天末音乐节又要重返地球了。这是一场混搭了新潮音乐、跨界科技和前沿艺术的风向标式音乐节。李荣浩、李健、赵雷、毛不易等优秀的音乐人罕见同框，即日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带你一起去沙漠里当天外来客。当然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也有重磅嘉宾啊，就是我们的子豪和刘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每次都这么简单，就是能不能撑三句？再来一遍。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要不要这么猛？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越级的音乐人刘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爽哥的兄弟王子豪。 依然很萌啊，就是特别棒，而且二位在上半段的时间为各位是演唱了两首歌曲，两首原创，一个是老爷，一个是高米电男，并且呢也讲述了他们，也就是我们的爽哥哈，之前是怎么样子走上自己的原创道路的。那接下来下半段会有更加重磅、更加好听的音乐，所以各位赶快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一起互动起来。视频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在里面点开直播间那一项，赶快跟我们互动留言。与此同时呢，在微信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博当中，也就是一直播啊，也可以搜索得到，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当然了，在我们上半段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如果各位在不同的城市，请将你们所在的城市留言到我们的直播区，也就是我们的互动区啊，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全国各地的他的粉丝们，然后他也希望看到之后到底去哪一站见你们呢？赶快留言。当然了，上半段说了很多来源，你的创作来源，比如说亲情，像老爷这样的歌曲，然后再比如说在学校，比如说毕业前夕为学校专门做的这首歌，是不是还有关于爱情的一些歌曲？ 有， 突然又变得很腼腆。关于爱情的歌曲，爱情的其实感触也会很多。 对， 然后我看到你的歌曲里面也是有很多，比如说像 Monica， 然后还有像这个末班车，应该都是属于跟爱情相关的，是不是？那要不我们先听歌之后我们再聊故事，好不好？先来带来第三首歌，也就是莫妮卡，一起来听。 let me cry, cause you're the young Monica. So Monica, Monica, imagine signora. Oh Monica, Monica. 微信公众账号果然是炸掉了，很多人都留言。首先王大帅哥同学，你是要叫我我要叫你帅哥是不是？然后他说我去了，然后就说2月3号的在新疆的，然后说我还当了志愿者爆满，然后还有说希望你之后可以去南京、去苏州，去很多的地方，然后还说要一直捧场，还有说杭州、唐山、无锡、上海。无锡、安徽、宣城、北京、无锡、黄山、唐山、黄山、南京，还有山里，山里是哪个山？南京、无锡、黄山，啊，还有秦淮景，哦，长春、长沙， 总之很多很多我已经念不过来了、嗯、对，真的太多，大家都在呼应，是希望你可以多多走进他们，然后去见到你。对， 好的。 嗯，收到他们的这些信息之后你什么样的感觉？嗯，你下节目之后可以自己去回复去看一看。对， 好好好。 嗯， 其实还是真的挺意外的吧，因为一开始办新疆这场演出的时候，我就跟朋友说，我说我不在乎能来多少人，哪怕台下站十个人，那该唱多少首歌也认真唱完。 嗯， 然后慢慢走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愿意来看我的演出，我觉得特别感动。 嗯，好，感动之余我们再回到感情线上来啊，因为我们这个穿插了一下网友们的互动。那这首莫妮卡是为什么创作的呢？这个方面去说吗？就是当时创作这样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情感渊源呢？ 其实莫妮卡这首歌是写给一只黑猫的。 嗯， 是在我延庆读司法，就是培训司法的时候， 嗯， 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 嗯， 然后在窗户上，阳台的窗户上看到路灯下面有一只黑猫，其实为什么说跟感情有关呢？可能恰好那段时间自己的感情不是很顺， 嗯、 然后心烦意乱、失眠嘛， 嗯， 看到那只黑猫以后，其实就感觉它好像一个人一样，一个姑娘一样， 嗯， 所以频繁用到了黑色这个词儿，也表达了自己这种当时的一种心情吧， 嗯， 然后这首歌出来以后，其实更多的是被大家去解读成她是一个姑娘，比如说夺走了我的心啊这样的， 嗯 嗯，我有把我的感情暗含在里面，但是也可能大家也读出了其中的意思，也读到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莫妮卡， 嗯， 听出了自己的爱情。 嗯，没错，因为我最近是应该算是单曲循环这首歌，嗯，然后所以当时我以为你是就是借这个猫然后去代指自己的那个他，对，然后才去写的这样一首歌哈。而且好像在你的这个应该是网易云的界面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 嗯， 是吗？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嗯，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一开始我倒是没有特别在意，因为你知道网易云的这些都一个个都是作家，文笔特别好，下面的评论都非常的精彩。 嗯， 然后我一开始看到这两条留言的时候，我很意外，是他们说了就是相同句式的话，应该是一对情侣说的。 嗯， 但是他们的赞数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当时我看的时候已经30000多个赞了。 嗯， 但是多一个少一个都没有，就是一模一样。 嗯， 我就觉得这种事儿真的挺难得的，而且特别暖心，因为可能大家知道他们是一对儿，就会给他们点成一样的赞，谁也不愿意多，谁也不愿意少。 嗯， 然后后来，我在有一次收到一个私信，就是这个姑娘发给我的，她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嗯，我跟自己心爱的人已经分开了。 嗯， 然后可是她的那条评论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嗯， 希望王叔能够帮我们把那条评论找回来。 嗯， 然后当时再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俩的账号就变成了已注销。 嗯， 我当时挺有感慨的，我觉得一首歌可能刚好这首莫妮卡就是他们的定情歌。 嗯， 就是他分享给他，然后他们彼此相爱。 嗯， 这件事情给我的触动也很大，我就觉得两个人能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开另外一个人的手。 嗯，我是看到你在微博上面去分享了这个故事啊，而且大家也纷纷就这个故事在下面，甚至还有网友好像特意的找出来了一个截屏，就是当时他们两个点赞数一样的那个截屏。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大家也会纷纷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些自己的看法。嗯，那你觉得，因为你刚刚说了爱情可能就是能够走到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嗯， 那肯定也有一些无奈的事情，那这个关于爱情的无奈你怎么去看呢？ 我说说我自己吧。 嗯， 就我大学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不太懂事的男孩子，就心智不是很成熟嘛。 嗯， 然后那会儿又喜欢弹歌。 嗯， 就我当时的女朋友呢就并不是很支持我这件事情，她觉得， 嗯， 哇，你这唱歌就为了吸引小姑娘吗？就跟我生气嘛， 不太安全。 对，因为就是可能两个人吵架这件事情，我摔过一把跟了我7年的吉他。 嗯， 当时也是头脑一热，然后就砸了，就说， 嗯， 那我就不唱了。 嗯， 然后砸完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后悔。其实现在尤其是像我们毕业了以后再回想起学生时代的那段感情，其实它 幼稚可笑、嗯、但是也难忘、 嗯、 它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 是的， 对，所以这其实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无奈吧， 嗯， 现在回想起来，嗯，感慨万千，也是， 嗯，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肯定通过这些事情，不管是就是快乐也好，不快乐的也好，都会留下来很多让我们值得去回味的，同时也成长的一些故事和经历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哈，你是不是每条网易云都看呢？因为我看你经常在微博当中去发一些就是截图啊，网易云或者是各种这个音乐平台对你的歌曲的评价，不管是好玩的、戏谑的，还是那种就这种特别感人的。 其实之前的歌就是发完了以后，后来评论也多了嘛，就没有确实没有挨个看。但是《面包与海》这首新歌， 嗯， 我发了前两天，我每天都会去看一看。其实这种心理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自己完成了一张答卷，或者做出来一个工艺品， 嗯， 然后希望听到大家的一些想法。而且我自己也说过，我说做歌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为你打造了一个容器， 嗯， 然后你去把你的故事装进去， 嗯，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在歌底下读到别人的故事也是一种享受吧。 嗯，哇哦，这些都是一些经历哈。那关于爱情其实有太多的话要说，那刚刚这首莫妮卡是一首，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叫末班车，要不我们继续来追忆爱情，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末班车，一起来听。 时候你在等车，我开着车碰巧路过，不忍心看你受大风折磨，掉过头猜你上了末班车。你和我说你没有目的地，只是刮得疯了无处可去，一路载着你走走停停看风景。这空气如此沉默，看着路灯一点一点闪过，话不说言不做，风声渐弱，你的眼底藏着巨大的湖泊。该怎么做，该怎么妥协这生活，难以接受的只是你我，只是你我曾经如此走过，犹如梦。能不能别在半路下车了，窗外的风景有我美吗？你看白云都被风吹走了，蓝天也没办法挽留它，要不我们就先到这里吧，还要我怎样呢？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爱末班车我也不怕。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我流眼泪是红茶来的。吹走了，蓝天也没办法挽留它，要不我们就先到这里吧，不然还要我怎样呢？能不能别在半路下车了，窗外的风景有我美吗？你看白雪都遮住了繁华，熟悉的身影你在哪里呀？爱过了冬天或许就好了， 怎么如此漫长啊，是啊可是啊可是啊，爱慕跟着乌云的梦啊，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末班车里的他睡了。你和我说疲倦的生活我够了，最后送我一个拥抱吧，走了。 特别想说最后送你一个拥抱吧，不要走。对，有一点遗憾，但是这些是关于爱情的一些歌曲哈，未来应该也会有更多，大家听到了这些歌曲之后也应该能够感受到自己爱情或生活当中的一些共鸣和回忆。我们的时间真的很紧张，我也看到了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真的是非常积极踊跃的讨论以及留言。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刚刚也提到了最新4月30号发布的一首歌《面包与海》，这是在曲风啊还有种种各种方面是一个新的尝试。那今天我先找到了一个类似宣传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先来感受一下看一看啊，待会我们来聊一聊这首新歌的故事。这个是面包与海的类似是 MV 的宣传片先导片，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首新歌面包与海。 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子豪同学比较有发言权。 好呀，子豪。 在新疆的时候。 对，其实面包与海这个歌来源也是非常的离奇。这个真的能说吗？ 其实就是排练的时候，我们是为另外一首曲子做一个前奏的部分。但是做完了以后，我俩突然间发现，哎，特别好听，然后感觉也不一样。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是为一个女民谣艺人，然后她这个一首歌，我们准备翻一下。结果呢，当时爽哥的意思说，哎，咱们给她做的不一样一点。我说好，那咱们就做的不一样一点。结果出来的时候，爽哥一听，哎，这个不错，咱们就再给他换一种风格，这个咱们可以留作新歌用。然后后来就是用这个情绪慢慢发展，然后融入了一些更多的元素，像弦乐呀，包括像一些铃铛的声音呀，然后去渲染这个气氛，然后最终会有成品《面包与海》。 我看到这个你说是关于一场梦的故事，3年前的一个梦。 对，这个是，其实这个梦我因为有时候做梦他会忘，但是这个梦我一直没忘，就是说起来就跟一个战争片似的。他是梦到了一个士兵和他的爱人，然后他的爱人来他所在的战场的港口来看他，最后梦里呢这个姑娘是死在了船上，敌军的飞机把这个船炸毁了，然后当时就是那个场景以及那个海面和天空的颜色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醒来以后其实非常的自责，因为就是感觉这是一个原本可以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但我把它给梦死了。然后其实我之前就说过我想写一首歌叫做《面包与海》，但是一直找不到就适合这首歌的调性。也自己也做过尝试，但都不是我想要的感觉。所以我跟子豪有时候就可能瞎聊或者瞎谈，哎，弄出来一段旋律，我就突然间发现 这就是面包与海该有的感觉。 嗯，有的时候 对 瞬间恰到好处。 对对对对对。 我们知道你这个歌有很多的感触，各位，我们时间的原因哈，也希望各位可以去我们的节目之后，去网易云啊，还有各大平台去找来去听去看。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大家去安利或者是介绍一下之后马上的巡演，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今年呢也是我第一次的巡演，继新疆之后，将在全国的16个城市与大家见面。这次巡演的主题叫做生长，其实它的意义跟我本人也有关系，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去到你就近的城市或者所在的城市，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关于生长的派对，然后我们一起来体验万物生长的魅力。 嗯，好兄弟子豪也来打个 call。 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 嗯，非常可爱哈，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时间太短了，我们有太多的话要说，当然也欢迎二位可以以后多多来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多多分享各自的音乐。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去支持我们线下的这个应该算是音乐会，对，去各个城市啊去支持他，支持各位的爽哥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同时略带羞涩，但是呢又有一种那种劲头啊，非常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劲头投的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棒。各位，你们的选择没有错。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长大后的世界还是